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啊！说到今天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这个伤感的日子啊！正如我们的这个标题所起的回忆似水年华，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得不让我们最我觉得也是很能回忆的这个嘉宾啊，这个让必须得让这个今天回忆的嘉宾也是咱们直接就亮相好了。来，小易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对对对对对，跟大家也是相伴有快一年了。 对， 为什么说今天有点伤感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一年到头来啊，这个没落下来什么东西，是吧？就白忙活一年的感觉啊！不能这样。其实这一年还是有很多精彩的事情。 对，其实就是因为其实主要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我们漫游嗨翻天到今天为止，其实已经是今年到12月31号之前啊，马上就要截止我们这一年的直播了。其实呢因为明年还会有这个大家不用太怕，明年还会有 不凉， 对，不凉，但是呢会改成每周日变成一期然后呢会变成一期直播然后我就是觉得今年在我们从开播我记得小易应该还有印象，从我们这个三楼的直播间 对对对， 是吧，一路走到这里一路从40多度的夏天到了今天很舒服， 到了冬天依然40多度， 到了冬天依然40多度，然后到了今天呢终于算是很凉爽的这么一个季节。 没错没错， 其实不得不说其实除去我们这个每天不同的节目不同的主持人，也有我们很多这个老师很多我们的这个其实保障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这个人员陪伴我们这个青年广播其实走了很长的这么一年。 说得好。 对，其实到了今天一天呢，为什么叫回忆似水年华，我觉得就像刚才小易说，无论是今年一年的游戏是吧，还是大家其实今年一年过的日子， 对， 其实你每一年虽然很多人都说好像年年相似，但是其实你不可能每一年都一样，对吧？ 对，每年总会有那么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在发生着。其实说到这里的感觉就是每一年到这个年末的时候往往都是大家可能会这个怎么说呢，总结这一年过去发生的，然后展望未来新的一年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对吧？ 没什么可展望 对，这就感觉很难受对吧？但是这个其实 从一个游戏玩家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是快乐的，因为每一年啊，我们都可以回想一下玩到了哪些很值得去回味的游戏作品，而在这个未来的更长远的时间当中呢，也会有更多更精彩更丰富的游戏作品来陪伴我们。其实想到这里啊，就感觉 还是有一丝丝这个快感。对吧， 明年还是可以有些盼头的。 是，但其实说到游戏啊，其实我今天好像有点伤感的感觉。因为你想啊，陪伴我们玩的比如说魔兽世界， 没错 啊，在玩那会儿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上小学，但是现在一转眼已经大学毕业都很多年了。然后就是感觉，哎，其实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对，就是无论你比如说咱们在直播中，无论咱们在进行着什么事情，但是其实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表是一分一秒一直在走， 没错， 就是一直时间在往前走，从来没有说停止或者往后退。这就好像岁月是一把是一把这个筷子手也好，或者说啊，岁月是一把这个 杀猪刀， 对对，也可以说这个岁月是一个小偷，是吧？因为之前我跟小易，我俩也交流一下，我说小易你喜欢听什么歌啊？我说对于这一年总结啊， 对， 小易也是说他喜欢听这个《岁月神偷》。 哎，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想到这首歌？ 啊，其实这样的，就是回顾这个光阴逝去的歌曲其实有挺多的，但往往呢就是如何能表达出真的感觉这一年过得很快呢，就是真的就一句话，就是感觉时间就像是被偷走了一样。我觉得刚刚你说那句话特别好，就是这个直播间里面就是可能听众或者观众看不到啊，就是总有一个这个时间它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在走。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要聊一个小时感觉时间还挺长的， 是， 然后第一次聊完之后发现哎好像很快就过去了，之后的每一次来其实都是就感觉特别快，就感觉还没有很多的内容跟这个大家来得及分享，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对， 哎，这么说感觉 很快啊。 对，真的感觉很快。所以我就想这一首歌啊，岁月神偷应该还是能很能表达我们这一年的很多心情的。 是，我想在放之前再插一句话啊，其实也感谢啊，比如小易啊，像我们的这个小易啊，大老师，还有很多我们的嘉宾， 没错， 来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啊，还有很些热心的听众，一直写信的听众朋友啊，其实都很感谢大家。其实我们开播不长时间，但是呢可能也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完善，包括游戏我们也在想怎么能从广播更多的带给大家， 没错 啊，这个更直观的一些感受。可能在技术层面，我想在今年之前，比如说在这块直播打游戏的这个愿望可能是技术上不太能实现啊，但是我们也是带着这首岁月静好啊，是吧，时间一分一秒 岁月神偷 岁月神偷，哎，对，你是否静好，来吧，先听这首小易推荐的岁月神偷。 冲刷着，剩下了什么？ 其实听着这首《岁月神偷》啊，我和小易不光也是刚才在中间聊了几句，其实我们俩也是感慨这个时间啊，其实真的是这样。你说这么一年过来了，其实游戏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太多 了。但是对，相比较，我们也不是永恒的。其实我们也在，是吧？ 就是你刚刚说那句话嘛，就是我们可能想到很我记得好像是咱们哪一期之间聊过的， 你说 就是曾经玩过的游戏。其实 对对对， 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可能有些游戏会比我们这个去玩它的时间，或者说我们对它这个产生感情的时间，其实可能还要长。就比如说像《魔兽世界》这样的，可能这个游戏你一玩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没错， 这 有 一晃一想，对吧？ 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水友啊，包括这个小林啊、小哲呀 啊，都是我看到跟咱们在一直打招呼啊。其实你们也可以说一下你们这一年啊，包括听咱们节目也好，或者你个人本身，我觉得你有什么啊想法呀，或者说你对生活有什么各种的意见或者建议，你也可以发过来，咱们到一个年终算作一个交流嘛，是吧？啊，我和小易呢就在这个时段给大家继续盘点一下，咱们就说回游戏这一年，是吧？值得盘点的事情， 对， 好。 然后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这一年你们认为最好玩的游戏啊，或者说最好的这个游戏设备啊，啊，或者是给你带来最多快乐的游戏主播呀。啊，其实这个游戏圈里面 就很广， 哎，说到盘点的话，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好好去回忆一下的东西啊。因为可能有些东西呢，它这个是年初的时候发生的，过去比较早了。不过像这个后半年，其实确实还是有很多东西能够值得说一说的。比如说， 这就得你来说了。 没有，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往期每期节目当中也都有涉及嘛。比如说像是这个《绝地求生》这样一个游戏，但这个游戏它应该说就是其实年初的时候差不多是出的啊，大火于年中。 对， 然后收官的 年初那会儿应该不知道 啊，对，很少有人玩。大，然后呢，这个到年中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去再去重新审视这个游戏，然后其实我们就可以觉得，就是说这个游戏在今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快乐。虽然说它不是说今年从这个新年伊始一直持续了一整年的，但是它通过这个后半年这个游戏的一个这个突然的出现啊，出现在大家这个玩家的视野当中。其实这当中就是很多这个游戏圈背后的故事啊，需要我们去感谢一个人。这个游戏最早一开始的时候被拿过来的时候啊，就是它为什么火的，其实我们可以翻过来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当时是一个这个直播平台的一个高管，然后呢，因为直播平台呢，它需要不断的一些出一些新的游戏给这些主播，然后主播去玩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这游戏好玩的话呢，同样也可以去带动这个主播的这个观看人数啊等等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直播平台的高管啊，他率先发现了这个游戏他的这个直播的价值，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逐渐去推广，然后越来越多的主播去玩，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个游戏真正的乐趣所在。 是啊，其实我觉得这个 PUBG 啊，最近真是有一个大动作，更新了12G是吧？我听说 啊，更新挺大的， 因为我最近是真没玩然后好像是把原来测试服的东西全拽上来了。 它现在是这样，就是测试服当中原有的这个沙漠地图攀爬系统啊，其实主要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更新了这个进入的界面啊，就是它不再是因为以前啊，就是如果这个细心的玩家啊，或者说玩的比较多的话，能够感受到，就是它的那个页面为什么每次要点击刷新呢？其实它那个是一个网页。就它跟正常的这个端游不一样，正常端游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像正常像软件一样的， 对 啊，你打开之后它是一个这个程序的入口， 对， 而这个原来的这个绝地求生呢，它就是一个网页啊，然后这次也是重新做了一个更新， 很炫那个，因为我在测试服也是那样，登录界面就很炫那个， 对对对，然后这回登录进来呢就好了很多， 有点像求生之路那种感觉， 哎，有点那个意思， 有点那个意思， 有点那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 对。然后呢，这次更新之后，小一玩的感觉怎么样？ 哎呀，这游戏我觉得 凉凉了是吧？ 我反正是这样，就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但给我的感受就是说，更新了沙漠地图之后呢，这个地图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它问题在哪儿呢？就是第一，就是资源太少了啊，经常出现，比如说原来很多这个在这个正常的这个原有地图当中去玩的一些这个套路，我们现在用不了了。比如说这个打野，现在就很难。 对，哎，对，新地图，我当时测试服玩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任何打野点 啊。就因为是这样，就是它基本上很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一个人啊 solo， 我一个人跳到一个这个村庄，就比如说附近至少有那么六七个房子，进去之后搜了一圈，附近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一个人出来之后还是一把小手枪，就是这资源太匮乏了。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逼迫大家就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是集中去跳一些这种就是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导致比如说可能原来很多玩家，比如说像我这种啊比较喜欢就是苟活到最后的啊，那可能很多这样的玩家他就很不适应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情况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始终觉得吧，就是因为他现在更新完之后，这个沙漠地图它是随机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是你可能莫名其妙自己就进了沙漠地图，那还有很多玩家可能他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地图， 对 啊，这件事儿那就没办法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它是属于强制性让你去怎么说，虽然是增加了这个游戏的随机性哈， 嗯， 对，但是玩家其实我个人理解就是，如果你给他更多的去选择，其实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啊，其实我个人当时我是没打过小姨，现在打这正式服啊，我当时打测试服应该跟现在是一样的，嗯，我最大一个感触啊就是感觉他改的不好在哪儿啊，原来地图有草。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让野外虽然有时候有伏地魔，但是让野外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对， 你有时候被打，你可能一趴下之后，你可以选择救援或者再挪走，你有很多的变数。 对， 啊，有高的草啊，灌草丛 啊，还有 石头那种 树木啊， 对，有树木， 啊，这些掩体比较多一些。 对，但是到了现在，基本我说句不好听的啊，那就是看谁枪准了。你隔800米开外，你只要枪准，哥们也跑不掉。 对，这个枪准还有一个前提， 嗯， 就是资源。 对， 你要有高倍镜。 那我跟你说，沙漠里边我才体会到八倍镜的好处。 太好了，就是因为你简直无处遁形啊。 对，你就没有地方躲 啊，真的没地方躲。对， 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哎 ，POB 这，说实话啊，还是挺有感触的。我记得咱们那会儿刚玩的时候， 嗯， 你去整个网吧，基本大家还是都在玩这个英雄联盟。 没错。现在再去， 现在你再走去网吧， 啊，真的是变了， 真 的是变了， 哎，网吧都是这个。 所以其实这也是就是我们，因为我做这个游戏也有几年了， 嗯， 然后可能很多时候在我工作的这个开始工作，然后到这个绝地求生 是 大火之前， 是 网吧里面基本上都是英雄联盟清一色的啊。 对， 也甚至可以延伸到我们的学生时代，对吧，哥？ 对，啊，那会儿咱们也就是清一色的这个， 对，就网吧里面见不到别的啊， 见不到， 可能有什么 CF 对，CF 很少 很少了，已经很少了， 外力了 啊，CF 可能更早一点，就比如咱们就是这个上学再早一点的时候，再早些时候， 嗯， 然后现在呢，基本上慢慢的现在都变成了这个 绝地求生。 而且绝地求生它这个大火呢，还以这个背后呢，还是有人会很高兴的， 嗯， 啊，这个尤其是硬件厂商， 对， 因为这个绝地求生 推动了一波，这个 它需要很高的电脑配置啊。你看看这个，同样的英雄联盟，它基本上每次更新可能，对于硬件的这个要求不会太高的， 对 啊，不会太高的。但是这个绝地求生一出来之后呢，我相信这个如果有很多听众如果是这个老玩家的话，一定是在今年重新换了电脑，或者是使这个哪怕是换了个别的部件， 对，你都别说这个了，你说各网吧现在都是为了这个卖点啊， 之前有 要更换设备， 对，有个段子嘛，说，嗯，说那个绝地求生这个项目组应该去找各网吧要钱，说为什么呢？说我们救了一批网吧呀，啊， 对， 但是呢，网吧老板会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游戏，我们换了一批电脑， 这你对原来不是很火的网吧经济压力就很大， 啊，对，真的很大，这基本上就可以刷了一波。 对，嗯，你想吧，现在大家去网吧玩，可能更多是玩绝地求生，如果你这网吧硬件设施不到，你没有更新，可能直接导致的影响就是没有，嗯，吸引消费，你这里就根本没有消费， 对，肯定不会啊， 对吧， 啊？对， 嗯，所以其实说实话，小姨在最后，我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 嗯， 我个人觉得 PUB 这在我个人玩了这么久之后，我觉得有点匮乏了，模式有点单一，就是尤其是更新了沙漠之后，就简直是遏制掉了我玩这游戏的冲动，就是， 哎，我也觉得 啊，直接就是落地舔。舔的过程让我痛不欲生，然后对垒， 主要那个房子现在也很难搜， 对垒呢又没有什么过多点， 嗯， 就是垒，然后垒完之后，然后就吃鸡，无非就是最后那两下，反正我现在 少了很多原有的那种乐趣， 对， 因为这个沙漠它相对来说，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为什么它会推出一个沙漠地图？其实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稍微多说两句啊， 嗯， 沙漠地图其实是针对于这个加快它的这个电竞化进程，说为什么呢？因为沙漠地图，你想啊，资源更匮乏了，这意味着大家不会有更多时间去舔东西， 而且沙漠地图比原来那图要小， 啊，是吗？ 是比原来那图， 啊，哎，这个我还真是， 因为你仔细看，我看测试服我就想， 啊， 它虽然地图都是满屏铺的， 嗯， 但是你想，原来如果你从军事基地去 S 城， 嗯， 去最北上的 S 城， 嗯， 那基本咱说实话，你得翻山越岭。 对啊， 那个车得一直开，你也开摩托车，一直全速前进，你都得走好远。 对， 但是现在这图，即使你跳落伞，你回到咱们出生那岛搜，算是你去最北上的油罐厂，那也很近， 是吗？ 就没有过海这些路，就没有这些很多的这些岛屿。 所以说，这个更加变相证明了一点，就是地图的缩小就会变让这个整个游戏或者说一局比赛的节奏加快。 对， 所以其实举个例子，比如说原有的这个地图，如果你让电竞战队去这个打比赛的话，同样的我缩圈范围。可能要缩好的，就相对来说缩的时间会更长。 嗯， 然后呢，这个大家很多时间在赶路。 对， 它其实是不利于这个电竞化赛事的一个呈现的。 嗯， 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沙漠地图的这个改版之后，可能我觉得对于原本有很多愿意体会它这个游戏乐趣的玩家，现在反倒会觉得 没有乐趣了， 哎，有点难受。 对， 啊，真的有点难受，因为它变成很枯燥的套路。 说实话，你是不是希望 PUB 这凉啊？现在 啊，没有没有，我一点都不希望啊。要说实话，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游戏这个吧，如果你真的是一家独大的话，一个某一款游戏独大的话呢，它是 不利于这发展。其实 对，但是呢，如果你说现在。PUBG 要是再凉了、 嗯、 啊，那现在就属于这个 空窗期了。 国内端游市场的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 对 啊，这个英雄联盟不能说大势已去，但是至少从这个实际情况目前情况来看，它在网吧的这个表现， 对 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我觉得啊，小一你有一句话预测特别对、啊，当时咱们我去鸟巢看那场比赛的时候 啊， 你当时跟我说这可能是英雄联盟也是辉煌的一个句号了。果然，自那次之后，现在网吧英雄联盟玩的大的比例呈陡坡式下降、 啊。这个不是我奶的， 真的。现在我跟你说，这英雄联盟都已经。真的就太快了，这一切。 未来的话呢，我觉得我再预测一下， 好好 我觉得、这个、 再预测一下， 就是因为游戏这个东西吧，就你不出来谁都不知道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游戏环境大环境啊，可能更多的还是靠主播来带节奏。 嗯 啊，因为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有主播的存在，可能更能够让玩家易于去了解哪些游戏的乐趣。那么主播呢，也是相对来说能够把游戏乐趣最大化的去呈现给观众的这样一个职业。 没错 啊，所以说这个包括像吃鸡也是嘛，然后包括像这个以前最早的这个英雄联盟也是，慢慢的话还有一系列的这些无论是大大小小的游戏，其实都是在这个直播平台当中慢慢的形成一定的口碑。现在基本上所有游戏啊，就应该说都是这么一个模式。 嗯、 啊，所以说，未来不管这个游戏兴衰如何啊，但是这个玩家从主播这里获取好玩的游戏啊，这个应该是不会变的， 没问题 啊， 啊 短期之内啊。 是，那其实上半场也到了最后的时间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回忆似水年华，大家可以回忆这一年的游戏， 嗯， 也好，回忆你自己的人生也好啊，回忆你这一年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或者没做的事儿。当然了，我们也帮不了你啊，只能说出来，对吧？你只能说出来一下。我觉得在最后咱们再听首什么歌呢，听一首，哎呀这时间不够了，但能听一点吧，这个张信哲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版本 哦， 叫时间都去哪儿了 啊。可以， 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回到最初的美好，也是在今年一年的尽头，让希望大家回到我们漫游海湾天最遗始的美好。欢迎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漫游海湾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的老嘉宾了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小易啊。 大家好，大家好。 小易，你就不在这个这一年马上结束的时候给大家说一句什么吗？ 啊，祝大家这么说不合适啊、就是、 恭喜发财是这意思啊。 我来这个扣个题吧、啊、 好，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新年这个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呢，能够去啊好好的期待一下明年会有的这个游戏大作啊，因为毕竟这个游戏现在能够给我们的快乐应该说是既轻而易举的能够获得啊，但同时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很不一样的感受， 很不一样的感受。其实这也说得特别对啊，咱们其实上半时段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这个啊 PUBG， 或者说、啊、重点讲一讲 PUBG， 其实也是讲一讲其他的一些啊英雄联盟啊这些有一些下滑、啊、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就好像我们之前玩传奇， 对， 现在传奇你在网吧基本见不到人玩。 游戏的更迭它是伴随着整个一个时代慢慢的过去，但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啊，就是说历史其实 也何尝不是呢？ 对啊， 就是其实游戏的更迭是必然的现象， 对，其实 是 一定是这样，因为你每个时代开发的游戏，它一定会有每个时代的这个特殊的，怎么说呢？这个受限于技术条件的背景 是 啊， 是。那咱们下半场再给大家再盘点一个什么呢？ 可以啊，这个其实游戏圈里面当中值得盘点的东西太多了、嗯，我们可以说说看，比如说这个游戏设备这一块，其实今年游戏设备这一块呢。啊，这么说吧， 我觉得你现在说说这个，大家应该感兴趣，因为大家现在目前因为 PUBG 可能都在关心这个游戏设备。 对，没错，当然是这样，就是游戏设备这一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马上呢，大家估计也快发这个年终奖了、可能很多无论是游戏这个游戏本身，还是说这个想要换电脑啊，或者说想要去买一点这个家用机游戏机啊这个都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啊。今天呢，这个小叶在这就简单说一下今年新出的一些产品，然后呢，这个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感受一下。 嗯 啊，这个根本不是打广告啊。 对对对啊， 那是这样，就今年其实可能最受大家关注的一款产品应该是任天堂的这个 Switch 啊，这个呢，它 这个在今年年中圈了不少钱 啊，对，然后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游戏机呢，如果说大家是这个任天堂游戏的粉丝的话，那一定是必入的啊，如果大家不是的话呢，那入它一定要慎重。你看这个根本不是广告，对吧？ 嗯、 一定要谨慎购买，说为什么呢？就 为什么呢？ 首先啊，它这个游戏机，它的创新性在哪儿呢？它创新性在于就是它的这个 家用机和这个便携掌机之间的一个自由切换， 嗯， 就是说它既可以连接咱们的这个客厅里的屏幕，这个大的电视屏幕啊，然后呢，你可以坐在沙发上游玩，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从这个一个这个机座上拆下来，然后它是自带一块这个屏幕的啊，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你的包里啊，大概也就是一个差不多一个 pad 大小左右的样子啊，对，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就是说它给了你更多这个空间的可能，比如说我在家里可以玩。我在飞机上可以玩， 是 我在这个等地铁的时候可以玩，等等等等啊，但是它有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任天堂出的游戏机，那相对来说呢，就是因为任天堂它的游戏是就是这个给它做游戏的厂商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 嗯， 它更多都是第一方游戏，就是任天堂自己做的游戏，比如说今年啊，虽然说。这个我们也没得说啊，就是说他做的游戏足够好玩 啊、 嗯，像今年那个就是 TGA, 马料是吧？ 对 TGA 大奖，就是那个年度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游戏圈里的奥斯卡吧。 行 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奖，他呢这个其中提名的任天堂提名的游戏就有两款，一款是这个《塞尔达：荒野之息》，还有一款就是这个《马里奥奥德赛》。 嗯，塞尔达也是很经典、 这两款游戏，那么其实无论是哪一款，其实都足以让你去买这个游戏机啊。当然，前提是你喜欢它这一套东西。 嗯 啊，因为有很多人， 我觉得塞尔达就是马里奥，大家可能都熟知啊、 嗯。 我觉得塞尔达其实也很经典，我个人觉得。 对，它已 真的 这两个系列其实都没得说。 对， 啊、但是它这两个系列今年都有很大的创新。塞尔达其实主要是在于就是一个整个开放性世界啊，然后那个。马里奥这块呢也是它也是重新搭造了一个马里奥的开放性世界、 嗯、 啊马里奥的赛还弹幕上说有这个喷射战士对喷射战士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但喷射战士我不得不说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比较糟糕的操作手感让这个任天堂本来原本想打算去做一款电竞游戏的这个想法 嗯 应该说有点破灭 有点破灭 对因为它是这样它是那个就是它是射击类的其实它是射击类的游戏、 哦、 对当然玩法呢比较有意思就是那个它最后的这个胜利的结算啊不是按照这个你射击的时候这个点数或者说是这个击杀来算的它是按什么它是来算它是这个你后面背一个那个喷油漆的罐然后呢去喷这个喷涂场地上的颜色那如果你把对方击杀掉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块都喷成你自己的颜色、 哦、 啊然后你就比如说这个哪个颜色喷的面积越多 是、 啊、最后他就获胜 对、 啊、所以也是比较创新的一个点这款游戏机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喜欢玩它第一方的游戏可以买如果你就是说对任天堂游戏本身不是特别感冒的话因为它其他方面的游戏呢比较少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在这儿就不是太推荐大家去入手了 啊 对然后 Switch 其实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那个搭档小美入手了一个啊他基本就吃灰了 啊真的非常吃灰 对 非常吃灰 因为他买那会儿还没有这两款游戏塞尔达和这个都还没出呢 后续也出了一些就是其他的 小游戏、 对就真的是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真的是太容易吃灰了 那你觉得现在、 这个、 是不是一个购买它的好时机、 现在其实大家就这么说吧如果之前塞尔达然后包括马里奥的这个奥德赛然后包括之前这喷射战什么、都没有玩过的话啊然后同时呢啊兜里有一笔闲钱、 其实这个咱们不妨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个大概的价格应该在3000 没有现在降下来了现在降下来了现在大概2000多 哦、 啊2000多所以其实还可以啊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过年前想体验一下的话啊但我更建议大家我更建议大家呢就是去借一下就好了吧这种东西啊因为是真的是明年啊明年呢目前还不知道它会出什么更好玩的新作啊那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真的不是很建议大家去入它 嗯 啊如果说让我今年会比较推荐的话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推荐这个微软的天蝎座 啊、哦、就是新的 Xbox 啊对、这个主机呢是这样就是说当然了肯定有很多玩家也会说啊这个索尼的游戏是最多的嘛对吧 对、 啊、这个毋庸置疑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比如说我刚买了一个那个之前嘛买了一个那个新出的那个、 PS Pro 对 啊对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说这个是相对来说就是玩家的一个标准选择啊那我们就这点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太多去说的了因为这么说吧就是说确实是属于这个游戏的种款式也比较多呀种类也比较多呀而且明年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新作会上但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给大家去推荐 Xbox One 这个天蝎座呢 是 啊 就是它是真的是目前做到了这个主机性能里最强而且这个就属于业内的一些这个消息、 你说明年大家就喜欢听业内、 明年这个可能在这个虚拟现实设备上微软这块会好好发力包括他前段时间也出了一 其实之前微软就是总在这块弄一些那一些东西 就是虚拟现实这些， 对， 但是都不太成功。 索尼做的其实就相对来说一般，一般化一点，因为它本身游戏少就先不说了，它的这个性能啊，就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你玩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那个东西真的就像在现实，就是你去，就是因为它画质真的不高， 对， 我只能这么说啊。 对 对，那要微软这个呢，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之前玩了它那个 Forza 7，就是那个赛车游戏啊，那个说实话性能在这个天蝎座上跑下来真的是没得说，而且呢你如果用电脑去配这个想要达到相同的这个水准的话啊，那估计也得10000块钱打不住啊， 也就是说我的那个 Pro 要吃土了是吧？ 啊，没事没事，你那个没问题， 也还可以、 啊啊、你那个没问题，那个是一个，就是我个人是这么理解，就是如果大家入手第一台游戏机，我觉得买索尼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这是一个比较保守、比较中庸、比较正常的选择，因为毕竟它游戏多、嗯，游戏多就意味着你能玩嘛。 但是你知道吗？游戏多，你现在却不知道玩什么了。它有些游戏， 你最近在玩什么？ 那我最早入手， 或者说你就上一次玩开机， 铁拳有点无聊。 啊，对，格斗类的确实。 对，后来玩了玩那个极品飞车啊，感觉也很无聊了。 啊、 然后呢，最终幻想也通了。 最近推荐你一下玩那个什么，玩那个就是如龙 啊 这一款游戏。 如龙是吧？ 哎，就对对对，这款游戏啊，就是过多的咱们就不在节目里说了。 对， 啊、对，这个游戏 说了 还是不错的啊，可以去体验一下。 行，我觉得这个外设怎么样？咱们是告一段落，还是还有一款这个、 嗯、啊？对，今年我突然想起来说、啊，就是你刚刚借着你那个《绝地求生》这块来说啊、嗯，就是最近有一个东西， 嗯， 可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鼠标红，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那个。 那个呢，让一款设备大火，就是最适配鼠标红的鼠标。 什么东西、 啊？就是罗技的一款啊，我就不具体说了， 哦、 说了又想打广告。 就别具体说了、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那个鼠标呢，因为特别适配于鼠标红。 但是鼠标红是不是算作弊啊？ 它属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用技术上的，就相当于咱们以前最早玩 CS 的时候，你在屏幕上自己印，就是你盲狙的时候，你在屏幕上印画 一 个那个点儿。对，它属于这种，就是与这个东西类似啊。它不属于改变你游戏内的那个啥，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游戏内的数据。所以说，这都大概 怎么说呢？反正 就是 一个现象吧。 我个人理解就是，如果大家都能开的话啊，就还好。 对， 如果有人开有人不开，那你说那你对不开的玩家来说一定是不公平的。 对，一定是不公平的、啊、行，那这个我们也就是啊，先给大家设备盘点到这儿。我觉得在这一年之中啊，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啊，在今天冬天 嗯 特别适用啊， 一把火。 不是不是，不能一把火。咱们得这个点题一些，在今年年中，这算是基本算是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啊， 嗯， 给大家送上这样一首歌，看大家能不能听出来。 寂寞时候流眼泪。 好，这么一首这个伤感的歌回来啊，我们再给大家其实盘点一个这个，我刚刚跟小易说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就是在今年小易是不是也有一些凉了的人呢？ 哎，这个还不少 啊，对吧？ 对对，我们给年终的时候来盘点一下啊，这个 游戏主播啊，咱们啊， 红人是非多， 对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啊，如果说在明年啊，这个高升了、高就了啊，还一定要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自己的初衷。 对对对，好，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今年很火的几个游戏主播，但是到后来可能都因为一些事情啊， 最早 游戏圈， 咱们就按照时间来吧。 好，按照时间来。 这个如果倒叙的话，相信。可能很多小伙伴都能想得起来啊，对吧？这个，五五开，这个刚凉了没多久。 行，咱就先说这个五五开。 嗯， 其实说实话，五五开这人吧，就是我觉得他直播很有意思。 嗯， 就是他可能不在于他打游戏多有意思，这也是我跟小易其实之前节目开始前交流一点。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样，我觉得可能更多人去看他的并不是技术，看他的是觉得好玩。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实话，其实我在这儿呢，其实也挺想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咱们不加任何观点、啊、 对，就这个问题多说两句，就是、其实主播在开直播的时候啊，这个弹幕当中除了支持他的声音之外，可能辱骂甚至是一些这种就是很过分的过激的言论是时刻伴随着的。 嗯， 那所以说很多主播呢，就是说就为什么他会选择啊用这个开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让这些质疑的声音没有。 是 啊，但是当然 其实这个还是挺刺耳的 啊， 这个弹幕中的这种声音。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以前也就是说跟这些这个主播有一些主播啊合作过、 嗯、 那么这个他们在开设直播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啊，就不少这种不好的言论啊，然后所以说对他们来说呢其实都是一些困扰吧，我私下跟他们都聊过啊，真的挺困扰他们的，就所以说相对来说很多人都不愿意这个去把自己比如说玩的不好的呀， 就是把缺点展现给大家， 哎，很不愿意很不愿意，所以说哎，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理解就是五五开是选择用一个错误的方式去掩盖一些，对、 嗯、 去做一件其实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事儿啊、 嗯、 就是这个初衷是可以理解，但是他选择的方式不对，所以说他凉这个事儿呢就是怎么说呢，反正现在他已经不播了嘛，不播了就只能用时间去静静的去看去等待了，但是好在呢就是他也算出来道歉了啊， 对、 就是、 总算是正面面对这个事情、 啊、所以说就、嗯只能是看看吧，就等吧。嗯， 对， 这个人反正我觉得毕竟 翻篇吧， 对，粉丝比较多啊、 嗯、 但未来能不能再东山再起不好说。 对、 啊、 好，五五开翻篇、嗯、还有谁呢， 其实我刚看弹幕上说子民啊，我觉得子民是这样，子民这个我个人理解他倒不是说有什么这种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这怎么都在说这个我的世界的主播啊，我的世界是这样，哎呀，我的世界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因为对吧一个错误的代理啊，对，就是被一个错误的公司代理，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运营方式不佳，所以导致国服呢没有人玩了，但是以前呢就是我们都是就是在这个就是说 现在玩我的世界的人还是在哪玩呢， 不是，就是他以前是就是说正常就都是在这个外服玩的嘛、 嗯、 然后呢现在国服开了之后呢，他把很多原来比较精彩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mod 就是模式，就很多这些精彩的模式呢就是玩家自己做的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他都去掉了啊，所以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本身玩的就是模组嘛，就是比如说都是玩家创造的各种各样的很千奇百怪的模组，你把这个它这部分去掉之后它就剩一个原游戏本体，那玩的人就少了啊，对 啊、 哦、所以说 是因为我的世界我不玩，我不是很了解这个 啊，对，就也不能说就是说这个代理商有什么问题吧，但是就是说 运营没有做到很好， 只能说其实很多游戏都是这样，在国外可能很火，但是到国内之后呢，你要是不同的方式去对待， 嗯， 可能这款游戏也就凉了。其实也就是这样， 对，就是、嗯、怎么说，就是其实就是没接好，接档没接好。 是 啊， 行， 然后 再继续说，还有哪些主播 啊，这个五五开完事儿的话，再往前推，我觉得可以说到死亡宣告 啊。 这个人，我说实话，我很真的是严厉的给予批评。 是你就是。 从你刚才跟我，因为我没有太了解就其他主播的事儿啊、如果你要是刚才跟我说的这个事情，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讲，我觉得这种主播啊，凉是很正常，真的、就必须得凉这种人。 对，他这个涉及的问题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是 啊，就是直播啊， 不公开讨论了。 对、对， 反正也就是凉了这人。 对、这个反正就是我只能说，就是结果呢，就是之后他一定不会再出现在这个任何直播平台以及赛事当中了。 好， 对吧？ 非常好， 非常好啊， 非常好，非常好。 哎，马上要过年了。 啊， 然后再往前推的话呢，就是嗨视， 嗨视， 嗨视 PDD 算， PDD 还好吧？我觉得他还活得挺快乐的， 是是是 啊，他那个还有他那个就是说，我个人理解就是，平台和主播之间偶尔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小纠纷 啊，小纠纷这本身没什么问题， 啊、 对 对 对， 就是个人主要看还是看人，嗨视的话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平台之间跳槽，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不守信用、算是一个不守信用吧，违约、啊，所以这个导致， 后来也 做的也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里外不是人了啊，就相当于你跳槽。你跳槽，你新东家也， 关键你跳的太频繁 啊，对， 这就不是跳槽了，这叫跳坑。 主要是他之前就是老东家之间关系没处理好 啊， 那这就属于这个就做人的没有办法吧？ 是、 对。然后再往前推的话呢，就是糯米啦，糯米的话，它其实跟、 糯米这事儿其实还是 跟悟开是一样的性质啦， 只不过是他的前辈， 对， 是吧？ 对。 因为当时你知道，因为我当时看这个事儿，因为有一个人直面不是跟糯米怼吗？是吧？然后两个人一直在那儿发一包发，其实当时呢，我就觉得说啊，其实当然那个人我个人认为言语有一些严厉，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播啊，即使他做出一些开挂的行为啊，其实你没有必要就像那个人啊，我就不指名了，微博上那个人很点名的去跟他应怼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抱着一个客观批评的态度，当然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嘛，言论自由、是吧，这个都啊，但是我觉得后来糯米就是我看他最后一条微博就去韩国了，然后后来也不知道、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哎，这反正也是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说的直播这块呢，可以说今年直播是一个元年啊，很火热。 对， 但是呢也是在直播这种火热的前提下，也是可能呢规章制度还是没跟上啊，可能也出现很多的乱象啊什么这种 啊。其实今年其实还算好了， 今年其实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今年也说元年呢，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咱们可以再往前倒啊，其实直播已经火了有段时间了， 是 今年呢应该说陆陆续续的，就是就是与这个往年相比啊，就是更过分的事儿啊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啊，少了很多。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有相关部门也是给予了很大的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对 啊。然后呢，那个监管力度也是逐渐的提高，然后包括平台呢也是积极配合，然后包括主播呢其实也慢慢的明白了自己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啊，需要去引导大家去做的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是 啊。所以说整体来说这个是看好的，啊，但是呢不排除当中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小问题、 是， 当然有一些也不仅仅是小问题的，就像刚刚我们说死亡宣告这件事，对吧？ 对， 这个，但除此之外呢，包括像这个游戏作弊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主播之间的这个互怼啊等等的啊，这些呢，其实怎么说，就是观众啊，我个人理解就是冷静看待就好了啊。这个作弊这种行为呢，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是否会涉及到人身攻击呢？我觉得这个在大家去当键盘侠之前啊，还是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对， 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行，我觉得在咱们节目还剩最后几分钟的时候啊，咱们来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刚才咱们一直说这个漫游嗨翻天呢，作为今年一个结束，啊，肯定会带给大家一个惊喜啊，就是我们会带给大家一个惊喜，作为一年 我也好期待啊， 对，节目开播一年是吧，总要给大家回馈一点什么，啊，所以我们就会在本月末 许可送出去 啊，不是本月末啊，30号和31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节目啊，具体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啊，听众也是可以收听一下。当然，我觉得更精彩的还是大家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就是上 B 站啊，搜索“漫游嗨翻天”，在30号和31号作为这一年的结束，我们肯定会制作两期很特别的节目啊，很特别的节目送给大家，好吧？啊，也是请大家期待一下。另外，我觉得对，另外我觉得小易，你这来也不能白来。啊，你今天就来说说回忆似水年华嘛？ 哎， 如果让你回忆你活到现在为止人生一个阶段，你喜欢让它停留在哪个阶段？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让我有点无从回答啊！我想想啊，停留在一个时间阶段， 对，就是你觉得多少岁时候是你现在最想回去的时候？ 我觉得当下吧。 啊，就是你还是觉得当下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 可能这个问题可能有点这个脱离了 没事没事 开始问我的初衷。 不不不、 啊、 因为有这样、嗯、 我感觉就是说过去的事情吧、嗯、其实你能够去回忆的，你能够去感受的还是有很多，你心中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失去的就让它是过去，然后得到的呢、 嗯、 我觉得可能还会在当下也好，或者说在不久的将来也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就是活着的话，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时间节点上。 嗯， 对，就是说现实一点，比如说你说再小一点还是孩子，对吧，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可能也许啊，就我不能去这样说，但是我只从个人角度去想啊，就可能随着时间再往后，那可能真等自己岁数大了呢，可能真的是会比较怀念这个年轻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 也很年轻， 玩家其实也还都在着这样一个就是自己能够去怎么说呢，精彩的生活，精彩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面。 对， 而且也是得益于这个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对吧，游戏这么的好玩， 是、 啊、生活过得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就是当下，就是当下 当下啊、 嗯， 好，那也是啊，不知道咱们的水友们啊怎么样，你们想停留在哪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当下也蛮不错的啊，其实能往前吧、嗯、因为我们的游戏毕竟在发展，你再回忆那会儿你总不能去玩小霸王学习机是吧 对， 你肯定跟现在比还是现在好玩，也是希望大家在一年的最后吧啊，能给自己一个美好的结束，也是对新的一年像小一说的一样有一个展望， 嗯， 是吧，稍微有一些规划。其实我觉得呢，可能像咱们水友有些人说啊，可能有些得有些失，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对 对吧，毕竟就跟小易说的，你正值年轻，正如我们的青年广播一样，你正值青年，所以你就要当下去感受最美好的每一分每一秒， 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哎呀，这台长应该听这期节目，我们这点题点的特别好啊，行，那也是欢迎大家在来年啊继续支持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 嗯、 继续锁定 FM98.2， 继续锁定漫游海翻天啊，会在明年继续陪伴大家，当然了会在32和31号给大家一种全新的形式啊，作为纪念我们这个 咱们相当于陪大家跨年了呀、啊、这是， 对，相当于30号31号，对，31号尤其是31号陪大家跨年、 哎、 啊，我得想想这个形式啊我得想一想，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啊，感谢小易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嗯， 行，大家那我们就32 31号见吧，小易是吧，也不用太悲伤啊， 对， 好，行，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大家，哦对，还有我们接下来收听下边一档节目啊，就是正值青年的我们叫青春联盟，好，拜拜 拜拜。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